是幸福，只为单身圆满。一个人的浪漫，你就加冰块，却上流传的故事又何必耿耿于怀。拿得起来也要放得下来，爱或不爱渐渐说不出来，看别人很明白，论自己太傻，渴望有个人来崇拜，也要一夜痛快。哦，我爱上城市的去爱，冲动已经不在，女人三十告别天使，一辈子都在依赖，却向往自由自在。哦哦，我还想跟烟花比赛，越爱越有姿态，女人三十完美样子，再不去为了谁停下来。我还想诚实的去爱，争斗已经不在，女人三十告别天使，一辈子都在依赖，却向往自由自在。我

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，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，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，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。音乐不止音符， 更美在让往事动容。 经典九六九，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。 近日，北京、广州、上海、成都、武汉等地的火车站已开通了自助刷脸进站通道，化妆戴美瞳也能识别出来。景点九六九，曾林带你听资讯。从10号起，故宫正式实行全网售票，每天8万张的门票全部网上销售，现场售票的窗口关闭。10号，民政局启用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信息管理系统，这个系统与低保系统、贫困户系统等共享数据，将精准关爱留守儿童。国际货币基金总值将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预期分别上调至6.8%和6.5%。近日，我国第八次北极科考顺利完成，这次科学考察共获取了各类数据信息600万条，创造了我国科学考察的多项历史记录。时至12号，较冷空气影响我国的中东部地区，局部降温将超过10度。北京市近日决定按照每人每月50元的标准上调基础养老金和福利养老金，调整后分别为610元和525元。2018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的网上报名时间已于10号的9点开通，报名将于10月的31号截止，初试的时间定于12月的23号至24号进行。 听到歌曲来自孙燕姿的《绿光》。那说起陶喆，有人说他是布鲁斯的节奏大师，